自然博物馆和中央动物园竣工典礼24号举行。参加竣工典礼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总理朴丰柱同志等党和国家的负责干部、党武装力量机关、内阁各省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贡献于自然博物馆建设工程和中央动物园改建工程的军队和社会工作人员、建设者、平壤市机关、工厂、企业干部、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以及正在社会主义祖国访问的海外同胞，还有驻朝各国外交代表、各国际组织代表、武官夫妇、使馆官员，正在我国停留的外国客人应邀参加。朴丰柱同志为竣工致辞，他强调，自然博物馆和中央动物园在风景秀丽的大城山脚下圆满建成，这是我们党关爱人民、爱护后代的崇高精神所带来的。劳动党时代纪念碑式创造物，是我们党给人民和青少年学生赠送的充满恩情的礼物。军队和社会建设者代表以及有功者青年大学生、中学生代表为竣工剪彩。